好啦，第二节啦， 好，第二节翻嚟。 因为今日咧，我哋 Facebook 嗰个直播咧就出一啲问题，所以咧就要请大家移师到去 YouTube channel 嗰度睇啦。咁希望大家而家喺 YouTube 上面嘅观众咧，就快啲叫埋你嘅啲亲戚朋友咧，就转翻过嚟 YouTube 啦。唔该。 系啦，你去巴打台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，跟住佢又会有睇到直播。 系啦，即刻有直播。 系啦，阿 Danny 话个护士攞小，依家嗰个年代唔会攞小费噶， 冇咗啦嘛。 政府已经唔敢噶，你俾佢即刻弹开啊，当你有毒咁噶。 系啊，嗰次都捉得好严噶嘛呢啲嘢。 系啊，咁咧嗱，我同佢讲咗啦，咁佢又话冇，咁啊算啦，咁我本来咁要住两日噶嘛，咁啊做手术啦，我嗰日佢同我做完手术系第一日啦，咁啊第二日要住多一晚嘅。咁啊住第咁咧就去到嗰日个夜晚咯，咁啊咁咧我就又系咁样瞓，又系去到点零两点钟咧，唔知有个人坐咗喺度嘅，唔系话 咁准时， 系咁准时嘅，咁啊成日耷低头，咁我又唔落得地，你知只脚做完手术包到肿，即系肿晒噶嘛，咁啊隔起身望下啦，个医生就话我咪话佢话做完手术。住一兩日就出得遠嘅，即係你行得噶啦。但係我係行到個好痛，咁啊隔起身望下去咧，嗰個人咧，咁本來咁樣坐喺度嘅，坐咗喺個牀頭咁咧，突然間我高頭望一望，哇！佢對眼好鬼空喎，好似掘住咗咁啊！唔係啊，話大佬，哇又唔喐得喎，你幾好打死啊？咪嚟撳住你揼噶嘛，可以。哎唔理啊，大髀冚個頭，又瞓啦。 知啦。 係啦。咁啊，谂住扮唔知啦，跟住咧死啦！瞓到四点三四点嗰阵时咧，有人拍我张被，我大镬啊！唔系嗰个口仔嚟拍我啊， 系 啊， 吓佢唔系想揭开我就美术湿我啊， 咪咯，跟住咧拍我拍我啦，咁啊，我几大都唔想唔应啦，系嘛，几大都唔出声啦，大髀冚个头，跟住咧。再拍多一陣咧，我死死氣咯，我冇辦法啦，拍咁多下咧，真係佢要搞我就搞我啦，咁咪揭開張被，一望下，原來是個護士嚟嘅，咁啊冇咁驚， 個護 係啦，唔係個護士嚟嘅，跟住咧，拍下我啦，跟住拍我，喂你做咩大髀冚個頭啊？咁樣唔衞生啊？你知唔知啊？我話知，都係頭先我見到啲唔想見嘅嘢，話你見到啲咩啊？ 衞生點解唔衞生啊？ 大髀冚個頭嘛，唔衞生噶嘛，你聞翻自己曬啲噴出嚟嗰啲氣，係咁啊 recycle 唔好噶嘛。跟住佢話：你做乜大髀冚個頭？咁唔好喎。我話我慣得咁樣瞓。跟住話嚇，你咁大個人點會成日冚住個頭噶？跟住我係啊，我慣得係咁嘅。跟住話：我唔信個姑娘真係俾佢吹脹。啊，你冇啊？你唔好再冚住个头啊！我又拍醒你，好啦，唔好噶，咁样大髀冚个头，跟住咧，我又装下嗰个位咧，又唔见咗个人咯。跟住嗰个姑娘咧，就话啊，头先你有冇见到个房里边有个人坐咗喺度啊？ 嗯， 我系啊，头先好多人，有个人，我系啊，头先姑娘有个人坐喺度啊，好奇怪、啊，因为我哋冇闩个房门啊。 嗯 即是我哋嗰个房咧冇闩门嘅，个费事佢又开又闩，啲友仔乒乒乓啊！我话姑娘你开咗就唔好闩，即我同隔篱嗰个阿叔咧就达成协议噶，你开咗只门啊，我宁愿嘈啲，我费事你又开门又闩门，鬼晒咁嘈。咁佢话啊，我明明嚟嗰时啊，我你隔篱嗰度咧嗰张凳系咪有人坐喺度噶？我系啊，头先我见到，即系我入到嚟唔见嘅。你入嚟个系啊！我见到你大髀冚个头入嚟嗌你啊嘛！我明明嗰张凳有个人坐喺度噶，点解入嚟唔见咗佢嘅？你见唔见啊？我话好似见到，又好似唔系咁样。点 啊？你呢个答案？ 喂，大佬啊，你啊一阵行翻出去啫，我要成晚噶嘛。我成晚对咗一阵夹。又真系今次系佢拍我啊死啦系嘛，我冇得反抗噶嘛只脚，系啊，我喂你知道做完手术咧，你点走啊？着件手术袍冇乜都冇噶嘛，里边真空噶嘛，跟住又晾高咗只脚，因为你咁样递高只脚噶嘛， 行唔到两步啦，马痛到咁， 又未换病人衫喎， 佢話：，誒、哎、你著住先啦，你住你都出院嘅，我初初諗住換翻俾人衫啊，你唔使啊，著住嗰件得啦，咁啊，即係好好涼爽啊嘛，裏邊乜都冇。咁你嗰個姑娘話：，我明明見到有個人喎，我話好似係喎，又好似唔係。咁啊，佢又佢話啊，誒冇啦，你瞓啦。咁啊，第二朝啦，第二朝咧，佢哋收七點啊，應該好似係。咁啊，七點前咧，佢又走嚟。就跟我不知道做乜鬼嘅時候嚟探住探得咁密嘅，定係啊唔係佢要佢我要調張消炎藥，佢check嗰啲藥水，咁啊睇下係咪滴曬個，即係一晚滴，佢滴慢慢滴嘅嗰啲滴成晚嘅要， 即係睇下有冇滴曬滴完定點樣樣。 跟住走埋嚟，喂個天光嘅喎，跟住個姑娘話：喂，你尋日真係見唔到有個人坐到，我姑娘其實我見到嘅， 打爛沙煲雲。 不過咧。不過咧就你我係見到嘅，我就係見到去水個冚大髀冚嗰度，你冇嚇我，原來嗰個姑娘怕呢啲嘢。 咁佢仲打爛衫好唔得嘅。 跟住咧，唔係佢一講完呢句嘢咧，即刻攞把鉸剪插喺個袋度。我哋做咩插把鉸剪？跟住細細真 你有所不 劈斜，你知唔知啊？跟住我唔係話插把鉸剪去劈斜嘅咩？佢係啊，你唔好理啦。總之，喂，你真係見到個人。我係啊，佢揾隻眼掘住咯，咪即刻大髀咁個頭瞓天光。你拍醒我幾驚，我以為佢拍我。跟住好彩，我話我好彩，我住埋今日我出院噶啦咁啊。跟住咧，咁啊晏啲咧大鑊，嗰、那個醫生嚟睇啦，去 follow up 啦，去幫我做完手術去睇下噶嘛。跟住咧，佢就拆開啲棉，拆開個傷口俾我睇啦，喺嗰度佢 check 啦。我望啊，喂，大佬，你又话做微创，微创顶窿三个窿嘅啫，一个镜头，一个钳，一个刀，咪三个窿嘅啫嘛，一个喺度睇噶嘛。哇，我见到都咁鬼多纱布包住，跟住我话医生点解咁大个伤口嘅？佢话你做唔到微创啊，我而家帮你开咗刀啊，攞咗啲碎骨出嚟，仲俾啲骨我睇咧，有个樽仔咁就。佢话嗱喺度啊，你啲骨 足够足够钳翻出嚟。 系啊，我话喂，医生咁点啊？好鬼痛喎、啊，出唔到院喎、啊，屋企住五楼喎，掹楼梯喎、啊，你我点翻屋企啊？佢咁啊，咁点啊？我哋要3000多蚊啊，点住到咁耐？ 住楼梯底啦、 啊、 你。 系咯，跟住佢话咁啦，我佢即系佢系教授啊，佢系顾问，系骨科咧得两个，佢系其中一个嚟啊，两个最大嗰啲顾问医生。咁佢话咁我调你过去咩咯？调你过去。沙田医院，沙田医院嗰阵时系疗养院嚟嘅，唔系医院嚟嘅。嗯，阿先嗰阵时已经系因为转咗医院未？啊，转咗，因为佢转咗医院咧，就可以攞多啲津贴啊。咁啊，话你过去沙田医院，我 send 你过去沙田医院住咯，等你唞下先啦。唔系你嗰个伤口你痛，你行唔到楼梯噶嘛？ 惊裂啊嘛！嗱，即係嗰個線會驚你爆咧，你特別嗰啲位一定會成日喐動，你行都唔好啦。 你因為我要撐兩邊拐杖都動唔到啊， 係 啊，太痛啦！我幾大啲債，我翻唔到屋企喎，我住五樓嘅喎。跟住咧，佢就send 我過去呢、這個係啦，沙田醫院，即係喺威爾斯送我過去啦。係、講起就真係靈異。嗰、那個嘢咧，原來沙田半山有好多嗰啲咧善終醫院喎，有間嗰啲善專係嗰啲古靈精怪嗰啲病。咁啊，我同一架車因為非緊急服務咧，就唔會淨係車我噶嘛。咁啊，有兩個病人嘅，一個咧，咁我就去沙田醫院，那個咧就去沙田半山嗰啲唔知咩醫院嚟。係。哇 ！send 到我上車到我哋上去，咁佢嗰度有可能搞錯咗我哋嗰兩個排版啊，就以為我去嗰度，咁啊推咗我落嚟啦。跟住我見到哇，點解嗰個欄杆嗰度咧？你有冇見過？你啲人係得半身嘅，坐咗個輪椅嗰度咯，得半身嘅喎，冇下腳嘅喎。 係啊。 咁咧就個頭咧鬼乸咁大嘅，好大個頭，唔知咩病嚟嗰啲。跟住咧，我望到個樣都空空洞洞咁，你知嗰啲善終醫院個個等死嘅啫嘛。哇！點解我嚟依間醫院？跟住就登記，你叫咩名啊？我為跟住一對，哎点解 send 你过嚟呢度咧？跟住搞错啦，咪即刻 call 嗰架十字车翻转头。哇，几惊！我以为住佢嗰度风水好好噶，喺沙田嗰度好正噶嗰间医院。咁啊车我过去沙田医院啦，即系搞错咗啊嘛，咪即刻搵个十字车翻我去沙田医院。咁啊初初住都冇嘢嘅，咁啊 住咗幾日咧，咁啊，梗係左右隔離都識嘅，因為要做物理治療嘛。咁你成間病房好多人都識噶嘛。咁我哋記得有一次咧，我哋就係落去沙，你知沙田醫院咧，我哋要食煙咧，梗係唔可以病房噶嘛。咁啊，借張輪椅就碌碌落下邊咧。咁啊，成班咧就坐喺個欄杆嗰度咧，喺度煲煙啦。咁嚇死你喎！我哋有八個人，八個人咧。但系得咩嘅啫？我哋有八个人得九只脚，其余嗰七个人咧都系锯咗一只嘅，一系咧唔知一系咧就糖尿，一系成咁啊。咁嗰晚咧，我咦？点解嗰晚我哋又系食完饭啦？咁你十点前你唔翻去啫？咁你我哋未食饭就可以落去啊？啲友仔扮晒嘢，一只脚咁晾上个栏杆，咁啊坐咗喺张轮椅度煲烟啊。咁啊咦？点解今晚边个落咗嚟啊？有我数埋佢，咦唔系喎，今晚有十只脚喎，应该得九只啊！我两只脚啦，佢哋全部锯咗只噶嘛，咁你八个人应该得九只噶啦。佢咦咁啊？今晚边个落咗嚟？点解十只脚嘅多咗只出嚟？ 十只脚 系啊！跟住话咦边个落咗嚟啊？咁啊同隔篱嗰个讲唔知喎，啲大佬啊，啲见你呢啲咧。約定嘅啫嘛，即系唔系約定見有個人煲咁啊，有盤咁啊齊齊落去嘅啫嘛。咁啊，我冇理由嘅嚇、啊，即系我係坐嗱，我哋一字咁排開啊，我係坐最出嘅，最右手邊嗰個咁數嘅。我有十隻腳喎，咁唔係九隻喎，咁啊冇理佢啊。咁啊一路煲完煲咗一陣咧，咁啊走啦。有啲人走，有啲喺度啦。咁我係走尾二嘅，我記得走尾二咧。我話咦，走咗咯喎，走咗咯，點解仲係有十隻腳嘅？冇理由噶，你八個人，我兩隻腳，我攞兩隻腳兩咗上去十。如果係走咁幾個咧，係冇嗰日我望過去咧，嗰條友都係鋸咗隻腳噶嘛。但我望嗰個欄杆係。嗰只脚仲晾咗喺度嘅，即系成班人咧，佢又最出嗰个位咧，咁嗰个人系佢个唔知锯右脚定锯左脚嘅，因为佢嗰度好多咧，就是、因为你锯完脚咧要装义肢去练噶嘛，咁咧就佢攞嗰只脚咯，但系佢隔篱仲有只脚，嗰只脚嗰边个又冇轮椅冇剩， 但系又冇睇到嗰个人嘅身影嘅， 冇睇唔到，啱啱我哋平排咁啊，佢遮咗啊，跟住我同隔篱讲喂。你望下边个隔篱嗰个咧？点解佢明明攰一只脚噶？点解有只脚晾咗个栏杆度嘅？ 仲有嗰只 脚边个？系啊，真系唔知边个。哎，系嗰只脚零嗱，你知病人衫，病着病人衫咧。嗰时我哋依家嗰啲病人衫好睇啲噶嘛，系嗰啲格仔布嗰啲咧。依家好似个睡衣咁噶嘛，但系旧三年嗰只咪着呢啲噶嘛，着嗰啲。好似囚室嗰啲咁咧，白成套黃白、 啊、 黃色嗰啲咧，啊！我睇下先，嗰陣時係咪著嗰只？總之佢嗰個人隻腳係唔係著嗰啲褲喎？你零零唔同噶嘛，成扎、一字排開，個個晾曬喺度， 好割眼咯、 啊。係啦，好割眼咯、啊。喂，你望細細聲問你望唔望到嗰邊嗰隻腳？嗰邊嗰隻腳唔係佢嘅喎，點解會有隻多隻腳晾一晾噶？嗰條友咧？又唔答我，即系面咧又青青地，佢同我同病房啊。跟住一唔系佢又跟住话喂，唔好理啦，喂，翻上去先啦，唔食啦，我话吓你煲够啦，走啦走啦，唔食啦，咁啊翻上房啦，咁啊一人系咁碌住个轮椅搭啲不上。佢话喂，头先咧你咪话我拖咗只脚嘅，我系见到有个人。有个轮椅在那个人隔离嘅，我唔系，我见唔到张轮椅，我就系见到只脚啫。佢冇除鞋，佢只拖鞋，但系嗰条裤同嗰啲唔同嘅。你见到咩？佢话唔系啊，我见到嗰个人系有咩噶？佢唔系着病人衫，但系佢坐住张轮椅噶。 咁佢着咩啊？吓？咁佢着咩？ 佢嗰条裤系牛仔裤嚟噶，佢唔系嗰啲病人裤嚟噶。系啊，但系佢着拖鞋嘅。我哋系除晒拖鞋噶嘛， 系光住只脚， 系啊，光住只脚摆上去噶嘛，佢又着住咗拖鞋。我话唔系话，你见到我见，我净系见到只脚，我见唔到个轮椅。咁佢话 嗰個嗰個你真係見到啊？哇！我真係見到啊！下次我哋唔好去嗰度食啦。我話下次咧，我哋落公園嗰度食。其實那裡很開揚的，你一定要經過那個欄杆一次下去搭 van 仔的。我說那時候八九點而已，有沒有那麼厲害？我不知道，總之我見到了，我不去那裡吃，你下次你不要叫我，我不下去。我說那你下次轉位置， 轉場，轉場， 轉場，不要下去。由夠鐘去廣告啦，一陣翻嚟再講咧呢間醫院嗰啲嘢。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，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髮、育髮、防脫髮。我哋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。